意陪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过去有那么句话，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临敌，必有外科的手段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女子身小力薄，她不适合于出征，那么既然在两军阵前出现有特殊的能耐，不仅不能领兵带队，老胡和郭英把战马带住，人老七啊，你过去把这小丫头片子给我收拾了。郭七也点头，催马摇枪直奔这女人。当马打了对头，郭英这么一问，这个女人微微一笑，哼，要问我是谁，我家爹爹就是元朝大王呼尔卡金，我是他的老姑娘呼尔金花是也。对面来将为谁？郭英是也。呼尔金花一听，吸了一口冷气，哟，闹了半天，你就是名震四海的玉面小霸王，奴早就听说了，你出世以来血溅万花楼，大闹石美堂，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，没想到在此相遇。不过郭七爷，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，别看你名望大，你不是奴我的对手，你赶紧回去换有名的上将前来会我。爷，郭英的脸就红了，心说丫头片子口气不小，先捧我后褒贬我，就我玉面小霸王战不过你一个丫头。想到这儿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扑棱棱一刀五钩，身飞亮银枪，是直奔呼尔金花。你别看这丫头岁数不大，久经大敌，双手摆刀接驾相还。五六个回合，郭英暗自吃惊，一看这个女人稳如泰山，招数惊奇，怪不得口出狂言，确实也是不简单，我还要多加谨慎。想到这，攒足了力气，集中精神，把这条枪舞的压在雨打梨花相方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30几个回合过去了，郭英渐渐招数迟钝，手忙心乱，已经招架不过来了，鼻洼鬓角热汗直流。胡大海一看，我老七要够呛啊，我得过去。但老胡又一想，我照我七弟差多了，他不行，我更不行了，过去也是白送死，这怎么办？ 偏赶也巧，就听阵脚之外一阵大乱，就听那哨兵在那喊：“站住！干什么了？”两军阵前正开兵见战，过往行人禁止通行，回呀！再往前来开弓放箭。老胡想，这谁呢？这乱劲儿越吵吵越厉害。胡德海派人去打听打听，时间不大，探视的回来了。回二王千岁，有一位白袍小将军，他说他在泗水关来，非要求见您老人家不可。管他要什么手续，他都没有，就凭着嘴那么一说，我们不放心，所以不放他进来。这个人说什么也不答应，现在把手下的军兵给揍了，你看这怎么办？他姓什么叫什么呢？他说姓顾。哎呦，胡德海想起来了，快快快，叫他马前见我。报事的转身走了，时间不大，再看十几个军兵看押着一个人来到胡德海的马前。老胡一看这人，银袍素甲，手提双枪，四个枪尖，这小伙长得面如浮粉，目若朗星，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，走兽胡玄天带带着弓箭。胡子海也有点不认识，我娃娃，你要见我吗？这位白袍小将看了看胡德海，抬腿挂双枪从马上跳下来，我借问一声，您就是二王千岁胡斌胡大海吗？ 对， 一点都不错。哎呀，爹爹呀！说罢，这员小将分他给辽战群跪倒在地，给胡德海磕头。两旁军兵啊都偷着乐，心说我们二王千岁哪这么多儿子，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叫爹的啊，但是又不敢问。老胡也纳闷 啊，行了行了行了行， 哎呀，我怎么不认识你了？咱这父子之称从何说起？这小孩擦擦眼泪，爹爹，您忘了，我亲父亲就是泗水关的总兵双枪大将顾振远。我听我爹说，我从小那时候就拜您为义父，您对我十分疼爱，有没有这事？ 哎呀， 一提顾振远，胡大海心如刀绞啊，哥俩多年没见了。孩子，你小名是不是叫大英？ 对呀， 我叫顾大英。 嘿， 你都变样了，我上哪认得你去？你爹爹挺好吗？这一问呢，顾大英更哭了。哎，我爹爹久病不起，于春天已经病故了。我来到两军阵前，一则是报丧，二一则为国家出力报效。 好孩子，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有功夫咱爷俩再唠吵啊。孩儿，赶紧下面休息去吧。顾大英不走，上了马往前敌看着。我爹爹，那是谁跟谁打？ 嘿，你没看那黄毛丫头？刚才我听她报名，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姑娘，叫胡尔金花。你看她有多厉害，这面那不是玉面霸王郭英，你郭七叔吗？ 这么办吧， 我刚到两军阵，跟爹爹请一支令箭去战这个丫头。哎，真行哎，让你七叔回来休息休息啊。孩啊，我好好看看啊。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给顾大英相相面。这个顾大英就是想当初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。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，有一段书，胡大海在滁州上泗水关搬兵，请保枪将张兴祖，从打那以后认识双枪将顾振远。以后呢，顾振远投降朱元璋，一直镇守泗水关。他跟胡大海感情特殊的好，两个人结为生死把兄弟。顾振远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就拜胡大海为义父。当时双枪将就有病，曾经对胡大海说过，一旦早晚我不在了，你这干儿子就像你的亲儿子一样，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加管教。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你放心吧，干儿子亲儿子都一样，谁有出息我稀罕谁。但是顾振远的事儿还料到了，40多岁的人旧病复发，死在泗水关。临死以前把儿子顾大英叫到床前，告诉他，我没有别的挂念，你呀，到两军阵前找你干爹胡大海，从今以后你离开泗水关，就在两军阵出力报效，守着他呢你还能有个出息。顾大英按父命这才来的。另外这个小伙子，你别看年纪不大，武艺高强，他这双枪是跟他爹顾振远学来的。咱们书不重叙，胡大海让他到两军阵把郭英给替换回来，让他多加小心。顾大英点头答应，提枪上马。收兵锣一响，郭英回归本队。其实郭英也真招架不住了，回来大口喘气，满头都是汗。二哥，怎么叫我回来？你看你累这模样，能不让你回来吗？不行了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了，露脸的事还得叫年轻的。大英啊，你出任吧。遵命啊。顾大英到两军阵，等见着胡尔金花，把双枪狮子插花的面前一带，顾大英是第一次出阵，他看着这女人有点奇怪，心里说话，女子还能领兵带队啊，所以呢他就多看了几眼。这胡尔金花双手合刀，一看又换了个年轻的小将军，哟，这个人双枪四个枪头，长得跟银娃娃一样，银盔素甲白袍，骑着白马，在这男子当中堪称是个美男子啊。胡尔金花也暗自赞成，所以捏磕磕发愣，端详了半晌，两个人就目住了。胡大海在后头一看，老胡乐了， 我齐弟，你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，年轻人喜欢年轻人，我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大英，你倒伸手啊，光看有什么用？这一句话，顾大英如梦方醒，把双枪一晃，干！对面这员女将，你可是忽而进化，可识人顾大英的厉害。说着双枪往里遍地，忽而金花也如梦方醒，百刀接架相还，两个人站在一处，真好看，一男一女，女子长得也是颜色出众，男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，武艺也四军力敌，一共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但是胡尔金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，想什么呢？想自己的事儿，埋怨他爹胡尔卡金，说这老头啊，光顾征战的事儿，一天忙里忙外，你就不想想你这老姑娘身大袖长了，到了这年呢，我今年都24了，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，将来我的终身倚靠何人？当然了，宝梅的提破门槛子也给我介绍了不少，我呀一个也没看中。但是这个明营的这些人怪招人喜欢的啊！你看这个姓顾的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相貌出众，如果要找这么个丈夫，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您听这多好，打仗在想这个事儿，这仗还能打吗？胡尔金华想到这机灵一动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拨马奔树林边跑，一边跑一边嘴里还说，姓顾的，有胆量的随我来。顾大英不明白，寻思打仗这个东西不把他治死就得把他制服，你跑了能行吗？百双枪在后头就追，一前一后进了树林，到了没人之处，胡尔金花把战马带住，把刀是横担铁锅梁，微微的喘气在这等着。顾大英也到了，摆枪就刺，胡尔金花往旁边一拨马，等着。我说明营的顾大英，你且慢动手，奴有一言出口，咱们两个人商议商议。哦，两国仇敌有何话说？要仇敌就没说的，咱们有国仇并无家恨。我说顾大英啊，本公主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，你我二人白头偕老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就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顾大英臊的是脸面通红。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大个姑娘敢自己提亲，这脸皮有多厚的。顾大英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，都替这胡尔金花害臊。这，呸！无耻的黄毛丫头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休走，招枪！又是一枪。胡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。顾大英，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，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，姑娘我自己就说出来。我可告诉你啊， 不是我找不着男人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姑奶奶，这是往你脸上贴金，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。假如你要同意的话，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，而且帮着你立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嗯，你给我个打鼓。呸！顾大英说，你怎么这么不害臊？不乐意就是不乐意，你啰嗦什么？中枪！砰砰砰，又是几枪。胡尔金花抹不开了，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，经过斗争才说出来的，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啊！白手中刀，接驾相还也下了毒手了。可正在那么时候，就听树林外有人喊：“哎，慢着动手，没人到我了。”没人来了。胡尔金花拨马跳出圈外，顾大英轻双枪观瞧，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。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，这人不是粗人吗？有时候心还挺细，在两军阵他就看出这毛病来了。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，哎，跑树林去了，临走还说那么句话。顾大英没有经验，追下去了。胡大海就跟郭英说：“老七啊，有意思啊，我看这丫头片子有心思，你在这领兵带队，我呀跟着去看看去。”郭英说：“二哥，你这人挺大岁数，怎么没正形？”“哎，这怎么不是正形？这有意思，这玩意儿要真把这姑娘给收了，对咱可有帮助啊。”就这么样，郭英在这领兵带队，胡大海偷偷的跟来了，到树林外头偷听，果然姑娘当面许亲。可是顾大英呢，一个不答应，百个不答应，一个劲儿的伸手奔姑娘致命之处下家伙。胡大海一看暗自着急，心说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。你看方才我还给你提醒，叫你那心眼活动一点，你这不成了木头疙瘩了吗？老胡一想，如果把事情闹翻了就不可收拾了，趁热打铁，干脆我露面得了。所以他大喊一声，这才出现在二小的面前。他不来呀，这胡尔金花还真不害臊。等老胡这一露面再说这句话，把胡尔金花臊的是粉面通红，把脸背过去了。顾大英手脚没地方搁，尴尬个嘴说不出话了。老胡那是经验丰富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瞅瞅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罢了啊！左金童遇上右玉女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。我呀，给你保个媒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存在。 谁把星光